我的生活。渐渐的，渐渐，你的确如我所愿的走进了我的生活，包括了我的心。旁人总是说你对我有多好，好到以至于我以为你是爱我的。我甚至开始期望起来，寒冷的冬季夜晚，餐桌上有我爱的蓝色药剂，你爱的那道松鼠鱼，没有昂贵的红酒和梦幻般的玻璃杯，只是简单的你我，加上满满的爱意。直到那一天，我看到了你身边的那个女孩，可爱的脸庞，穿着一件蓬蓬的红外衣，显得胖胖的可爱。你还是无微不至的对我，也这样对她。只是最后分开时，你的那句，让我心里像湖水翻起了涟漪。你说回家小心点，记得给哥哥发个消息。至于以后，我变得不动声色，我不再为你而脸红心跳，寝食不安，不是善于伪装，还是最终死心。你给了我所有能给的暧昧，独独缺了你的依然心。许不起的未来，对于我不过一场空欢喜。 写了几封信给你，我自己都已经忘记，经过许多年，他们不曾呼吸。自己偷偷暗藏，算不算心机？我在模糊了期待，就有勇气再重来。暂时不明白，但我愿意等待。谁记得谁痛苦？努力吗？

我太多的爱。大概从你走后，我每天晚上便有一个习惯，就是翻看我们以前的日记，多数情况下都是看得泪水湿透了枕巾。我不知道六年的感情原本瘦弱的你怎么能够承受得住，如果我的爱有重量的话，那么他们就是乱吨的巨石，分分钟可以把你压得血肉模糊。可是我没有将这万吨巨石投下。记得很喜欢一段话，爱的时候不要亏待每一份热情，也绝不讨好任何冷漠。一旦失望攒够了就要离开，地球是圆的，路却是直的。愿我们在今后彼此再也看不到的岁月里熠熠生辉。 现在的快乐，证明我是多余的。

把你提起，原来我再也听不到你的任何消息。那些我曾固执守着的记忆也飘到好远，像撒哈拉的雨揉碎在沙里，而我已经记不清从哪一天起我已经把你忘记。就连看到你的星座日记也没能把你记起，那些我可以说要忘记却忍不住纠缠的日子，好像也都随时间消失在风里。那时的我大张旗鼓的借口忘记，其实只是故作坚强的佯装毫不在意。那时的我始终觉得，有些人即使再忙我也应该惦记，因为我的工作不能代替我的生活，而我的生活我的过去全都是你留给我的记忆。偶然间翻相片或许还能把你记起，只是记忆里只留下了你模糊的印记。或许你还存在于我记忆的角落里，只是我已经没有力气再去把你提起。或许哪天我也能把你想起，只是那些你给的伤痕都已经慢慢痊愈。我也许也会和他谈起你，谈起那时的兵荒马乱，谈起那时手足无措的自己，然后告诉他还好有你，因为有你我才能遇见更好的自己，因为有你我才终于下定决心告别过去，还好有你路过了我的人生，教会我握不紧的手终归是要放弃，还好有你选择把我先忘记，还好有你选择把我忘记，我才能遇见他给我的全心全意。还好我错过了你，才知道我无需故作坚强，更不需要小心翼翼，终究会有一个人守着我的玻璃心，包容我的随心所欲，终究会有一个人抹掉你留下的过去，填满我空白的心里。还好我错过了你，然后去往更广阔的天地。 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，多希望你就是最后的人，贪念乱和青春不忍相认，一盏灯一座城叫一人一路颠沛流离，从你的全世界路过，把全盛的爱都活过，我始终没说不曾将你附和，最后等你的人是我，默默倾听着 全世界，全世界写信给你，一朵一朵，一袖一袖的曾经，从你的全世界路过，把全乡的爱都活过，我始终没说不曾将你附和，最后等你的人是我。往前走，不必回头，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。

的夜里，你和他相遇。 继续温暖你，晚安，好梦。